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咧，即系喺香港做小朋友咧，有时候真系好幸福，甚至乎幸福过头。啊，点解咧？因为即系好细个嘅时候有好多嘢唔需要即系自己忧心啦，爸爸妈妈就会帮佢打点晒啦。咁啊，有好多嘢应该要佢操心嘅嘢咧，慢慢亦都变到咧唔到佢操心啦。 因为父母都操心晒啦。 系啦，都会帮佢即系做埋决定啊。即系我谂可能我哋或多或少成长时候都经历过，尤其是而家有时候我见到我身边一啲嘅即系朋友，咁佢有小朋友啦，即系所谓大家称之为系咪叫怪兽家长咧，咁你话佢怪兽，可能某啲行为举动都系嘅，但系你又睇翻，其实佢即系暗哑底都系为个小朋友好。咁即系例如话，可能小朋友读小学升上中学，中学即系读啲咩科啊，即系参加啲咩活动啊，已经都中学其实都有自理能力啦，都独立啦，开始应该要学习。咁但系阿爸阿妈都俾好多意见嗱，咁慢慢咧就我都听过有一啲即系朋友咧嗱，因为佢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样成长嘅，到佢出嚟做嘢之后咧，咁佢有个即系性格咧，我谂可能香港尤其好多男仔都或者有嘅，就好多嘢都会觉得冇所谓咯，即系佢冇所谓嘅原因唔系真系冇所谓，系因为被训练到咧冇咩自己特别嘅谂法。 我朋友个老公咧都系有同样嘅问题嘅，即系佢好似系好冇主见咁。 系 呢件事系表现到，尤其是喺食饭嘅时候，因为咧我成日 去边度食啊咁啊。 呢啲都已經不再話下㗎啦，即係你鍾意去邊度食去邊度食啦。咁而有一次我同埋呢兩個朋友，即係佢同埋佢老公一齊食飯啦。咁坐低嘅時候，你好自然就會睇 menu， 或者可能你唔使睇都知道食乜咁樣啦。但係佢老公呢係即係完全冇睇過個 menu 啦，然之後佢老婆即係我朋友啦，亦都冇詢問過佢嘅意見， 就嗌曬， 係啦。咁跟住其實席間我又費事問啦，因為佢都喺度嘛。咁但後咧，總之有一日我哋又同我朋友傾起，你老公你唔使理你老公㗎，即係我好有一個疑問咯，即係你點知道佢中意食啲咩？ 點解每次嗌嘅時候你好似唔使問下佢咁嘅？ 係啊，佢話唔使理佢㗎，佢劈頭第一個係咁樣答喎，佢話唔使理佢，即係咩啊？即係佢咩都食嘅，即係我以為係咁樣樣啦。跟住佢話。佢唔識揀㗎，你俾佢揀啊，佢揀半日都未揀到啊，咁樣。所以咧，每次咧都係我個朋友，即係佢老婆咧，就揀曬，總之叫乜你就食乜啦，即係你唔識揀㗎啦。 應該有選擇困難症喎，你個朋友咯。 咁樣都叫還好喎、啊。最慘嘅係咩咧？有啲老公或者男朋友咧，佢係有嘢想叫或者有嘢想食嘅。咁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遇過啲狀況，因為你講開食飯，我諗起個畫面，又係咁啱咧。咁啊，即係一對 couple 啦，又出嚟食飯啦。咁、那個老婆咧，又係。好似你剛才講的畫面一模一樣的，就是呢拿了個 menu 來，老公即是例牌是沒得碰那個 menu 跟住呢個老婆就在那裡喊了、你想吃什麼吃雞啦，吃雞好啊，壓個菜啦， 即完全是自問自答的情景來的。 跟住呢那個老公呢，他其實會答嘴的，他說不如都嗌個蝦球啊，唉，吃什麼海鮮啦、不好啦，不要吃海鮮啦，你吃海鮮你又咳又不好啦，都系食嗌个羊架啦，咁嗱，我怕酥㗎喎，咁我食啦，咁 你唔食我食咧，咁跟住后屘咧就余氏姐嗰个老公咧就暗春咁样啊，就即系好啦，坐喺隔篱咁你叫啦，你叫啦咁。咁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咧，你都可以话系即系自小成长嘅一个嘅即系习惯啦。因为讲真，可能细细个喺阿爸阿妈面前，即系我谂翻我朋友啊，头先讲就好多时候将意见反映咗，咁又如何咧？因为往往你都得唔到自己想要嗰样嘢噶啦，即系好多时候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可能你嘅父母啊，尤其是妈妈咁样样，佢为你着想，佢同你讲就话：，哎呀仔，唔好学嗰啲嘢啦，就不如去参加唔知嗰啲即系英文课活动啊、数学课活动啊，你学嗰啲嘢唔等使嘅咁啊，或者可能话你或者学咗嗰啲有用啲嘅先啦，妈妈唔系阻止你唔学其他嘢，咁但系嗰啲系你学完晒有用嘅嘢之后咧，再去学你自己兴趣多啲想要做嘅嘢。咁啊，如是者咧，即系嗰、那个成长，就好多时候都觉得，我讲嚟都系嘥时间、嘥心机嘅，倒不如好啦，我即系做你哋想做嘅事，咁啊，大家都开心，因为我做唔到我做嘅事之余咧，甚至乎我仲要同你有一轮沟通，嗰轮沟通其实最后咩系单方面地被你说服。即係完全唔係大家互相去表達意見嘅咁所以久而久之呢，即係可能呢一類咁樣嘅成長背景就會導致一個嘅男士呢就慢慢覺得唔講嘢啦，即係好多時候表現到好似冇所謂，其實唔係真係冇所謂嘅，但係即係覺得我表現出嚟嘅反正都達唔到我自己想達嘅嘢，咁不如算啦，唔好講啦，又或者係慢慢被磨練到呢，佢連自己想要啲乜都唔知，因為成日由細到大都係嘛，我想要嗰樣嘢，但係全被否定。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其實我想要嘅嘢好似唔值得要喎。咁不如你話俾我知，我想要啲乜嘢嘢啦？ 驚呢啲男仔㗎。 係，所以嗱，頭先你講得啱㗎。你頭先好似你朋友咁樣講話，唔好俾佢揀啊，佢唔知自己想食啲咩。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佢真係可能唔知自己想食啲咩。佢會覺得今日食啲咩好啊？今日食泰國嘢啦。啊，系你讲起，我好似有啲想食泰国嘢， 好惨、啊， 真系可能会系咁，嗰、那个系一个心理作用嚟噶， 系唔系？但我发觉咧，如果佢系因为细个，佢系觉得俾人否定咗，但系其实自己暗淡有意见，呢一世都还好。我最惊遇到嘅男人系啲乜嘢咧？就系嗰啲永远都系冇所谓，因为佢根本系唔知道自己想选择啲乜嘢，然之后人哋话俾佢知呢个好嘅时候，佢就会真系好似咧信奉一个教主咁，系啊，呢个真系好好噶，然之后就会说服身边嘅人，呢个真系。是好好的，这个真的很好的，我觉得这些就真的最难顶咯。 如果遇到一些没有主见的男仔，再加上做朋友其实都已经即都还可以啦，因为你咩都冇所谓，咁我话事咯咁样。咁如果同一啲好冇主见嘅男仔拍拖咧，哇！我唔敢想象嗰个程度，即可能问亲你，你话事啦，冇所谓啦，即咩都冇所谓。咁我去揾第二个，你有冇所谓啊？即你会好多决策上嘅嘢，我觉得我唔知其他女仔会唔会啦，但系我会咯，因为拍拖嘅时候，我唔想咩都系我自己话事，而系你会唔会有啲心思、有啲主见啊、有啲主意可以，譬如去边度玩都要啦，你唔系成日都要女仔谂啊嘛，咁食饭呢啲都算啦，咁我嗌咩你食咩啦咁样样，咁但系其他事情就真系唔可以咯，因为我曾经试过，因为有个男仔追我。但佢都係一啲好冇主見嘅人， 係， 所以我係非常之卻步。 唔係，所以我就話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要拿捏嘅平衡線嘅，因為你咁樣講起咧，我就即係有一次嘅經驗咧，就係同即係兩個女仔即係出嚟食飯啦。咁其實仲有其他朋友嘅，咁但係呢兩個女仔點解令我留下印象咧？就是、因為佢哋都各自有另一半嘅，但係佢哋嘅另一半咧就好 extreme 嘅。咁其中一個另一半咧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啦，即係佢係好就得人。好听啲叫做，即系咩都会就啊！你想做咩我陪你啦，你想食啲乜嘢嘢我就你啦。咁你话要啲乜嘢嘢嘅话，咁我咪买俾你咯。总之就系好即系就佢嘅。咁但系呢一个女仔就成日都觉得，佢都冇惊喜俾我嘅，永远都系要踢一脚先至喐一下嘅，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样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女仔就即系觉得，哇！你会唔会即系有少少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系咯，暖男嚟噶咯。 系因为咧调翻转呢一个女仔咧，就真系调转佢嘅另一半同佢相处咧，系好多嘢咧都唔会问佢意见嘅，即系佢同佢一齐嗰个嘅男士咧就系好大男人嘅，即系咩都帮佢安排好晒啊。例如话今年咧我哋嗰个嘅旅行大概几时要放，跟住后屘咧攞假，跟住我哋去边唔到个女仔拣，个男仔要话去边就去边啊。咁有时候咧嗰、那个女仔例如话嗰、那个男朋友话要去滑雪，要去潜水。死啦！ 即係佢就唔第一，佢係一個唔係話即係體能好好啊，即係手眼腳好協調嘅人嚟嘅。即係以前都唔會話跑步嗰啲，突然間又要話佢咩滑雪潛水啊嗰啲，佢就覺得哇，我其實唔係好杯茶喎、啊。咁但係咧，每一次同男朋友講，男朋友就話你唔好咁樣啦，你吸收一下啲新嘅事物啦，你要自己進步。咁啊，真係好嗱，佢又唔係鬧個女仔，但係佢係好嚴肅咁樣咧，真係同佢去講啊，灌輸佢就話你唔可以成日都淨係做嚟做去嗰啲嘢，出去見識多啲咁樣嘅。咁啊，如是者咧，咁就即係有時候同佢相處咧，這個女仔就會覺得即係都係攰啊。咁慢慢佢都係習慣咗噶啦，佢都知道自己咧好多時候都未必真係做到自己想做嘅，反而係佢遷就個男仔多啲嘅。咁我見到佢哋兩個之間咧，即係大家食飯，一班人應該好開心啦。但係佢哋兩個都係有少少即係啊，托住下巴啊，少少皺眉啊， 有三條痕喺個額頭嗰啲。 係啦，即係各自都有自己嘅煩惱。咁我後屘都諗下諗下，係嘅，即係有時候你話喂太過遷就顧之然，可能係未必好。咁但係當你話喂有時候個男仔太有主見，甚至乎有主見到可以話自把自為，喂你都咪話咁嘅相處係唔辛苦喎？ 樂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啱啱咧休息前咧 ，Candy 咪讲话佢个朋友咧个男朋友咧就好有主见嘅大男人。其实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都真系发觉啊，几羡慕嘅。 羡慕啊！哇，呢啲系咪真心话嚟噶？我好怀疑。 点解咧？觉得我 即系只系风凉话嗰种嘅感觉咯。 点会咧？但我咁真实。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发生喺你嘅身上嘅话，假设你嘅另一半系一个好有主见嘅人啊，甚至乎咧就系要你听。佢冇佢听你嘅话咧，你肯定有嗰啲咩眼泪攻势啊，又话你已经对我唔系好似以前咁啦，嗰啲 听我话嘅， 跟住佢就会索性同佢讲分手啊！你咁烦，我会觉得系咁样样咯，应该就 系唔系啦？因为点解咧？平时咧同我老公嘅相处咧， 我知你揸猪揸太多辛苦系嘛，又系呢一啲啊，即系又想讲呢啲，又想讲呢啲说话 啊，又有咩为咧？ 唔系而家系我单方面屠宰紧佢啫，系 唔系？因为嗱，真系讲真嘅，因为平时就真系我话事多嘅咁。唉，你知女仔都会攰噶嘛，即系想人哋帮佢揸下主意。 咁你其实可以唔揸主意噶嘛？ 咁但系我老公冇主意啊嘛。 唔系，系你唔俾机会佢啫，你又唔好话佢冇。 所以你老公压力系好大嘅可能。 错啦，我真系有俾机会佢嘅，但系佢有时真系。不如都系你拣啦，嗱系咪先？咁我 因为佢喺你嘅咩威下， 系咪？系啊， 佢都唔敢。 其实都唔知舐我几多次嘢，每一次都话你话事啦，你拣今次。 佢就系讲，不如食个虾球啦。 虾球？你冇嘢啊嘛？虾球？ 唔系啊，我会咁样嘅。虾球好，你够胆你就嗌。 咁咪系咯。咁久而久之之后，其实我都冇乜所谓嘅。你想食咩就我想食咩噶啦 ，B B 咁样样。 系啊，将你老公训练成咁嘅主见嘅， 见到你开心我就觉得幸福噶啦。 我都要纠正翻阿清呢一句，唔系我训练嘅，因为咧我早两日咧就发觉咧个源头系嚟自佢妈咪嘅。 哇，仲要咁样射波添， 因为摆落奶奶度。 呢一集又可以烧俾阿 Andy 听啦，大家 烧翻只碟系咪？ 烧翻只碟俾佢啦，系啦。 唔系因为点解咧？过去嘅周末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同阿奶奶咧就享用一个下午茶，咁啊即系本身好温馨嘅，咁大家倾下闲偈啦， 本身啊， 又挑起啲火头， 本身 跟住系啦，跟住佢又。话题一转就话讲到咧，即系我老公嘅工作问题啦。咁佢就话都知啦，其实我老公份工咧就日夜颠倒啊，有时更加要通宵添。咁啊，真系喺工作上面咧，可能去做到某一个位置嘅时候咧，就好似冇乜点嘅再可以更上一层楼啦。跟住之后话其实咧你唔使太担心个奶奶，因为佢都有个计划嘅，就谂住嚟紧进修，咁啊希望可以工作上面可以即系升职啦咁样。咁我奶奶讲咗一句咧，佢就话。唉，我生个仔咧，冇人比我更清楚噶。如果佢想读书嘅话咧，就全职去读书，辞咗份工去，咁啊你养家。跟住我就吓奶奶， 好坦白话，奶奶都 半工读咧。佢话冇人比我更加了解我个仔嘅。佢系一个人同一时间系唔可以做两件事嘅。咁我就话我其实真系睇心嘅啫，如果有决心就会做到噶啦。跟住点知咧，我就同我老公讲翻同样嘅说话啦。跟住我老公咧。 本身諗住啊，會唔會佢都係放心啦，我哋可以半工讀嘅，為咗你，為咗我哋將來美好嘅生活，我一定會養你，即係呢一類説話啦。點知我真係幻想得太多啦，佢同我講。啊，其实我妈都讲得啱嘅，咁佢都有道理啊。 咁佢觉得啱嗰 part 系咪即系你去吓 养家？最后你主持大局啦。 唔系，首先我觉得诧异嘅地方就系点解佢哋两个对你咁有信心，一定你可以养到家啦。首先呢个系一个好大。 不如我哋齐齐辞职啦，唔好做啦。 唔系第二个问题，其实嗱，即系我又要咁样睇，即系嗱呢一样嘢，你可以话系咧，系咪因为阿妈咪先咁讲？ 嗯， 跟住老公就和议啊，定系其实真系？你老公本身即係可能因為由細到大真係阿媽湊大㗎嘛，咁佢能唔能夠專心做好一件事，咁可能阿媽真係即係一清二楚㗎喎。嗱，我先唔好講究竟邊個養家，因為我覺得最大問題點解要你養家，而係佢全職讀書。即係嗱，我覺得佢冇睇錯一樣嘢，可能真係有啲人係，喂佢如果即係又要即係一心二用，又要做嘢，又要讀書嘅話，最後尾可能兩邊都做唔好，咁佢就只不過係建議就話，喂咁倒不如你做好一飯先啦。如果係讀書嘅話，咁不如度个时间表，大家就可能就等佢读好书之后先至去做嘢，咁可能系咁样样 出嘅。以前就读好书咧， 咁因为有时候咧，我又想话俾你知，我就真系坦白讲，问一下我哋自己三个自己自问自答，喺你读书嘅阶段入边，你会唔会觉得读书好重要啊？好多人都未必会噶，系啦，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嗰个阶段入边有其他嘢比我哋更加紧要 啊嘛，就是拍拖啦，系嘛，拖费嘅行业， 对你嚟讲一定系啦。 但系个问题系你已经出咗嚟社会工作咁多年，而且嗱，我觉得如果你全职读书，最紧要大前提你经济方面 OK 啦。咁但系而家唔系过要 Abby 自己养晒头家，然之后 你又点先？喂，首先你又点先 ？Abby 嘅经济唔 OK 先，又欧洲玩吓，偶然又去吓，即系蒲下啲夜场，人哋又请下饮酒。 如果先以阿 Abby 口中咁样讲。即系佢奶奶都觉得佢个仔咧就系只可以做一件事， 系 咁我觉得哇，老公你都几冇用噶， 系啦，问题就系咧，我觉得。点解你未试过你就知唔得 啦？完全否定个阿妈，否定自己，跟住自己又否定自己。 系啦，即系佢完全就系、是，即系我回应翻乌嘉伦嘅问题就系、是，佢系因为阿妈讲，所以佢和意咯。佢系谂都冇谂过自己做唔做到。 仲有第二样嘢嘅，即系嗱，我又想讲喺我身边亦都不下唔少一啲嘅朋友咧，就基本上经常性会用阿妈咪做盾牌咧，就系表达一啲佢自己唔想做嘅事。即系例如举例，有时候你都好似即系经理人嗰啲咁样嘅即系位置啊，好多时候其实。我自己心入边咧，可能唔想试或者唔想向嗰个方向行，咁但系又唔好意思系用自己嘅身份去拒绝啊嘛，咁就不如褪一个人出嚟，就做一个好似 cushion 啊或者 buffer 咁样样嘅角色咁。咁咁不幸地就系今次可能阿妈咪啦，因为佢本身佢自己首先就系讲话我最清楚我仔系咁样样。 好啊，奶奶 系啦，夹定噶。 咁啊又未必嘅，我谂系打蛇随棍上咯。我觉得系打蛇随棍上，即系咁啱就因为阿奶奶去讲开一件咁样样嘅事，咁个仔其实。我觉得你老公，所以不是说他真的无所谓的，其实他是有想法的，只不过他要讲一些你啱听的东西给你听，这样即是我很多时候男人都是这样，你问他是不是真的完全无所谓，当然不是无所谓啦，可能很多男人例如说你问他、啊、平时你星期日即是想些节目出去玩啊，你想去哪啊，这个男人他答你说无所谓，你想去哪去哪啊，其实他恨不得是什么呢，最好留在家里哪里都不去。 我认同这一句。 你如果你 说男人， 如果你话真系冇，你讲啊，任何嘢都可以做，做咩都得，我陪你。咁佢话咁不如留屋企啊。但如果佢话我不如留屋企，而你觉得好啊，留屋企啊，好啊，留屋企几好啊，咁就佢呢、這个就系佢想要嗰样嘢啦。我身边有好多男士都系啊，例如话大时大节或者啲唔知咩特别日子，你想去边度玩，做啲咩，食啲咩饭咁样，我不如简简单单喺屋企煮餐饭食啦。咁如果你觉得 OK 嘅话， 演硬啊，同 Abby 讲。 咁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呢個真係俾佢表達意見嘅話，可能其實佢慢慢培養翻之後，佢就會話俾你。只不過好多時候佢答出嚟嗰樣嘢，未必係你想聽嗰個答案啫嘛。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烏嘉倫、陳燕婷、朱婷，樂活玩家。 系啦， 下諗下咧，我又明白嘅。有時好多女士即係都聽過一啲即係另一半啊，男士咧即係問佢一啲嘢嘅時候咧，咁個男仔有時候即係唔知口頭禪啊，你真係咁覺得就係咩都會將阿媽話咩咩咩咩咩喎，阿媽話咧就掛在嘴邊咁樣樣。 阿媽話 係啊，咁你冇你自己嘅主見嘅咩？咁即係我相信Abby 即係聽到都會火氣啊！唔知阿青會唔會？如果你嘅另一半即係成日都同你講話，阿媽話咩咩咩咩， 我未遇過咁樣嘅另一半。 其實係咯，即係我唔知咧，即係會唔會 想遇？ 會唔會火大咧？如果 其實一定會㗎，即係你唔使即刻遇到，但係你成日聽到一個頭先，我開頭已經講話，如果冇主見嘅男仔，我已經唔 OK 啦。咁如果佢冇主見得嚟，仲要成日話阿媽話咩咧？ 喂，咁但係 阿媽話咩？ 調翻轉 你阿媽懷抱啦。 但係點解會咁樣？點解女仔講有冇同樣嘅效果咧？即係因為有啲女仔都係㗎，阿媽話咧夜晚唔好亂咁跟人出街啊，阿媽話乜乜乜乜乜。 咁呢個純粹可能係一個藉口嚟嘅啫。 哇，咁點解男仔又唔可以係一個藉口咧？ 唔係，因為男仔係一個，因為佢係處於一個照顧人嘅角色啊嘛，但女仔係被照顧 紅豆豆嘅男人。 係啊，咁所以男仔係應該有佢嘅主見，唔好成日將阿媽擺隔離咯。 其實藉口嚟嘅啫。 其實有陣時嗱，唔好講到話阿媽話咁嚴重先啦。嗱，呢個世界即係百行以孝為先啦，即係講到咁嚴重。因為咧， 你講到咁大啊， 唔係即係阿媽講嘅都係即係真理嚟 嘅。之前咧同我班姊妹就食飯就講起一個話題，咁就其中一個姊妹咧，佢就識咗一個男仔，咁就都拍咗年幾拖啦。咁佢呢個男朋友咧就好孝順嘅，即係佢乜嘢事情咧都係以阿媽 行先， 行先係啦。即係譬如阿媽想去邊就去邊啦，即係佢永遠都係就阿媽。唔會就女朋友啦，簡單啲嚟講。 哦，咁又唔係幾好、啊。 咁然之後係啦，咁但係我呢個女性朋友咧，佢就覺得 好欣賞、 啊，幾、啊、好啊，咁孝順，即係好難得有咁孝順嘅男仔啦。講緊 第時結婚你就知啊，同你講， 永遠都係三人行啊。 跟住我哋直間有個姊妹就喺度講啦，嚇，佢咁孝順，咩都揀阿媽，你有冇諗過自己呢？即係其實你咩都係行後㗎喎，即係佢永遠都係重視咗阿媽先。你會唔會諗起一個咁孝順嘅男仔？如果你而家拍拖都還好啊，結咗婚之後點呢？佢會一定要你同奶奶住啦，首先。咁可能第二就係、是、 其實都唔一定，啊、但我想話嗱，的確咧，頭先因為阿青一講起嘅話咧，嗱，我打暫時打斷少少你先，你可以繼續講嘅。因為我想話咧，真係你拍拖嘅時候咧，好多呢一方面嘅優點咧，結咗婚之後就會變咗，未必係一個優點，甚至乎可能係一個缺點，因為畢竟。我成日都讲话一山不能藏二虎咧。当你去到屋企，就算唔系一齐住啊，我讲紧唔系住喺同一个单位入边，系讲紧一个家庭。喺一个家庭入面咧，当有两个，即系因为尤其是啊，喺香港而家我都觉得几女尊男卑噶啦，咁样即系，咁样即系某程度，系啦，某程度即系当你可能喺一个家庭上面有两个女主人吓喺度，即系大家会做一啲即系家居上面嘅决定。举例，纵然可能话外母唔系住喺嗰个单位入面嘅，咁但系对于可能嗰间即系屋嘅摆设啊，又或者甚至乎有时候个仔点样照顾，用一个点样嘅生活模式啊嘅照顾手法啊。多加意见的话呢，嗱，你如果系当初女朋友嘅身份，你可能你听嘅就觉得啊，真系好啦，呢一个嘅未来奶奶真系好体贴，好关心咁样样啊，真系好啦。如果 未结婚就 系 咯， 系未结婚就系、是、啦。结咗婚之后就搞错啊，呢个我老公嚟噶嘛，佢同我相处，我哋有自己嘅新嘅生活习惯咁样样噶嘛， 真系唔敢谂之后， 更加唔好再讲有小朋友，有小朋友之后咧， 不得了， 系不得了嘅，因为净系讲紧。对小朋友照顾嗰个卫生嘅意识层面啦，即系嗰个照顾手法，净系讲啊，咩小朋友唔知几个月大 唔好开冷气啊，嗰啲啊， 唔开冷气啊，或者个肚仔唔舒服嘅时候，要唔要俾嗰啲咩补英丹佢食啊？咁即系都可以讲一大餐噶， 一定大把嘢闹，所以已经唔睇呢啲啦。但系因为我初时嗰个朋友就觉得冇问题嘅，就都孝顺，佢哋而家仲一齐噶吓。咁、但系咧，直至到有一次佢哋一齐去旅行，即系佢同佢男朋友同埋男朋友个屋企啦，即系包括。媽咪啦，咁就去旅行咯。咁先前揀酒店啊、機票嗰啲咧， 冇所謂嘅， 唔係冇所謂， 都有意見， 就係、是、已經有啲意見。咁因為可能即係我朋友就想買啲平啲嘅，咁但係佢男朋友就覺得同屋企人去就唔好平啦，咁樣咁就樣樣都貴啦，咁冇所謂啦。咁佢男朋友俾錢，咁後來咧去到旅行嘅期間咧，即係佢翻嚟係咁呻啦，就話。啊！佢阿妈想食咩呢？就即刻就会去嗰间嘢食。而原本佢哋 plan 定咗嘅一啲嘅餐厅，可能个阿妈去到门口唔啱食，走啦，唔去。咁呢一啲 我朋友是冇声出的喎，咁点啊？咁你同你阿妈去食啦，我自己食啊，咁样样，即系 我真系会咁 噶嘛，即系就佢就成个行程都好唔开心咯。 嗱，你而家结咗婚，你就会咁讲。 未结婚嘅佢哋仲系， 即系好似 Abby 头先讲，如果你而家结咗婚，你就会咁讲，我会自己食。但如果拍紧拖嘅时候，你一定唔会咁。 系咯，你点会即系好似好冇礼貌咁啊？又咁，然之后点？ 结咗婚都未必会添啊，即系除非你摆到明同你个奶奶系谂住对着干啦，开 跟住我个朋友就唔开心咯，但系佢系净系得自己唔开心啦，因为同佢男朋友讲都唔会明噶啦。 但系嗱，首先 佢又觉得冇问题啊嘛，佢男朋友 嗱嗰个行程还嗰个行程去计咯，即系嗱，我如果要安慰你嘅朋友嘅话咧，我就觉得你要即系首先睇嗰个行程咧系一个单一嘅行程，重要系如果佢男朋友负责俾钱嘅话，目标为本，嗰个行程主要系老人家开心嘅，咁就真系就一次半次咯。 系咁，但系问题系你有阵时太就又真系，其实有啲系有，因为我听佢讲啦，就有啲系。就得嚟好無理噶嘛，即係其實你老人家係啱，咁但係係咪原本因為喺香港又傾咗一輪噶啦嘛，即係已經講定曬會去邊，咁點解去到嘅時候你老人家一唔喜歡就走呢？不過呢件事我哋姊妹都有探討嘅，即係如果可能係本身自己阿媽咧，你可能都係會一樣就曬阿媽，咁但係變咗係可能未來奶奶，咁你又真係。你又真系唔系好想咯？ 唔系，我谂应该咁样讲。其实如果系自己阿妈嘅话咧，可能都未必会就晒。 但系你会起码你会， 但系你会表达咯，系啦。因为嗱，最大嘅分别就系咩咧？你能唔能够表达？即系嗱，好似而家你嗰个女仔 friend 咧，其实佢最唔锯嘅地方唔系单方面就晒，系佢唔能够表达。 系， 即系佢觉得喂，我好似默默承受晒，而明明嘅道理可能喺自己身边嘅时候，点解全部人？都要盲目咁样去配合咧，咁冇人明白，冇人了解，咁而自己要食晒啊嘛。 你谂下，连 Abby 咁强势，佢都唔敢同奶奶咁样顶行啊。 唔系喎，咁头先 奶奶同新抱真系。 唔系咁嗱，最后屘头先如果讲翻 Abby 头先嗰个情况，嗰个即系柔和嘅下午啊，温馨食紧呢个下午茶嘅时候，咁当大家即系倾下倾下，突然间提议到就系话，不如你自己负担起 养家， 系啊，养家呢个责任。咁而咧，阿老公就话全职读书，咁你听到。之后你点样样嘅反应呢？ 因为我对住我奶奶咧，首先因为我两个态度嘅，我对住我奶奶嘅时候，我话其实佢咁大个人，可能佢自己有选择咧，或者不如佢试下半公道会成功嘅。 如果佢担住口面喺度话，阿妈呢个提议唔错、啊，老婆你点睇啊？咁 好彩我老公就唔喺现场嘅，因为嗰阵时佢啊， 成日住个大面。我阿妈有见地喎、啊，老婆谂谂佢啊，你点睇啊？咁啊，佢又表达咗个意见出嚟。 不如大家一齐辞职啦，好唔好？ 唔好，老婆，你做嘢， 老婆要头家靠你啦。 我再顺便入多几箱呢一啲面啦，几好食喎、啊。咁样讲， 系啦，跟住我同我奶奶讲完之后咧，咁我奶奶就再次攻势啦。佢就话唔系咧，我真系好了解我个仔噶。我不如咁啦，万事都以试为准啊嘛，试过唔得咁咪再。系另作打算啦， 试系呢一方面嘅事。 其实你有冇谂过，你奶奶可能系想逼走你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因为阿青咧啱啱就讲话佢个朋友啦，就真系哇，觉得佢另一半咧就晒佢嘅妈咪，即系所谓嘅未来奶奶啦，系啦，咁啊真系好孝顺咁。但我觉得咧呢啲就永远咧就由孝顺变为愚孝，亦都系我而家同我老公咧面对紧嘅一个问题。因为咧我老公佢细个嘅时候啦，咁佢父母啦就会帮佢安排所有嘅路，即系话嗱你咧小学咧就读呢间，跟住之后中学咧见你成绩唔系读得咁好，跟住冇问。过我老公嘅意见，而当然我老公都冇乜意见啦，就一脚咧就掟咗佢英国读书，读到之后咧，读到大学嘅时候咁佢翻翻嚟啦，跟住之后就话屋企人帮佢拣科啦，唉，翻嚟大学咧呢排我觉得咧做 I T 行业咧有数啊，你又读 I T 啦咁，即系帮佢决定晒所有嘅嘢，跟住我老公咧佢话。 嗯，我都觉得我妈咪拣得几好啊，我爸爸嘅选择都冇错噶，呢啲系一个愚孝咯。跟住我话，不如你试下反对俾自己嘅意见咧。佢话，嗯，如果我讲出嚟，佢哋会唔开心噶。 其实嗰啲， 但系佢有冇意见先？真系 嗰啲我又觉得唔算系愚孝，嗰啲基本上就系 佢自己冇选，唔系即系佢自己冇意见啊嘛， 冇意见啫，即系所谓愚孝嘅意思，即系你要从孝顺嘅角度，跟住无论几无理嘅要求，你都要去做咁样。 即系可能佢阿妈叫佢老婆要跌落火坑， 唔系或 佢都会超， 唔系或者咁样讲啦。假设佢阿妈唔中意 Abby， 话点样都唔赞成佢哋结婚噶啦。咁啊，但系个老公无论点样中意都好，佢都最后屘听阿妈话。咁呢啲就可能系咯。咁但系而家你讲紧即系单纯地，单纯系话即系佢阿爸阿妈即系。帮佢安排好晒，其实佢又唔好抗拒。 其实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系， 因为佢都冇所谓，又有咩佢都冇所谓。咁同埋，因为我都头先有讲过啦，我觉得你老公嗰个嘅性格系，即系好怕去同你即系解释啊，即系佢好怕嘥精神时间去表达一样嘢，除咗反正佢都冇一样嘢话真系好想做，我觉得吓， 即系觉得系咁就 系 咁。 系啦，咁所以佢觉得，既然你都安排咗，咁咪行你嗰条路咯。 同埋可能佢觉得咁样系好噶，因为咧我之前有个朋友女仔嚟嘅，但系咁因为细细个。咧佢屋企人咧，即系佢爸妈就逼佢学钢琴，咁佢细个唔中意嘅，即系佢觉得好难、好辛苦，又唔系自己兴趣啦。咁但系当佢而家大个之后咧，佢调翻转头去感激，因为细个嘅时候屋企人又逼佢学呢样嘢咯。因为佢而家觉得佢呢样嘢可以搵到食，同埋即系一个技能咯。咁所以佢以前虽然好辛苦，但系佢而家感激翻，所以可能。其实真系唔知道， 但系呢个两睇嘅，但系因为我想话你，如果讲钢琴呢一个例子，我啱啱亦都系啊，我就系又有另外一个朋友分享啊，佢又好笑，因为嗱，即系而家讲真，我哋身边有唔少小朋友都系报紧嗰啲咩小一面试嗰啲噶啦，咁通常喺小一面试之前咧，啲家长都会帮嗰啲小朋友啊报好多啲唔知咩兴趣班啊，学跳舞、学钢琴啊，又学下啲咩珠心算啊、英文啊，咩都有啦吓，咁又务求要砌到你嗰个 portfolio 好靓啊咁。咁咧我呢个朋友就分享就系话啦，啊佢嗰日咧咁啱就。即系揾一个即系钢琴调音师啊，就嚟调个钢琴。咁啊，跟住后屘咧，咁我朋友都口问一句咯，佢就话啊，唔知而家呢个钢琴放唔知几多钱咧咁。咁啊，调音师就话点解放啊？琴咁靓，唔好放啊！而家小朋友佢唔中意学琴咧，逼下佢就得噶啦，佢会学噶啦。咁啊，好似我个女都系咁样逼噶啫嘛，逼下咁样样，咪弹到上十级钢琴咯。虽然佢而家都唔弹，连琴都唔掂咁，但系都有十级啊咁。嗱，咁就令我。我咧个朋友咧就突然间个即系个脑啊， 灵机一触， 着一着啦。即系佢有时候就系话系啊，即系个小朋友佢系去到十级钢琴演奏级咁滞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咁又点咧？即系到有一日佢长大之后，佢原来系咁讨厌琴嘅，连掂都唔愿掂嘅。呢一样嘢系唔系你想佢去即系变成咁样样嘅咧，咁呢一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值得反思嘅一个问题嚟嘅，即系好似好多时候，例如话头先 Abby 讲，你话喂佢有多啲自己主见啊，你不如逼佢啊，或者你去训练佢啦，去谂多啲啦。前提系乜嘢咧？前提唔系你净系训练过程，而系你系唔系真系尊重佢俾嘅意见。嗱，即系我谂做家长而是做另一半都系，即系嗱，我嗱真系好简单，嗱我哋讲咗咁多，就好多时候点解好似今时今日啊？男士其实唔单止男士，有时候女士都冇主见系有原因嘅，即系有啲嘢佢真系冇睇法啦，定系唔敢表达咧。有时候或多或少两者之间系有啲关联嘅。咁首先，我觉得嗱喺你讨论紧就系话你嘅另一半佢冇主见之前，首先谂下就系你有冇俾机会佢或者尊重佢表达嘅意见。即系嗱喺你投诉就系话哇我老公净系听佢阿妈讲噶咋，即系咩都阿妈话咩佢就话咩啊，阿妈帮佢决定好晒嘢佢就做啊。咁但系即系当你同佢倾嘅时候，你有冇真系鼓励过？不如你试下表达你自己，你尝试同佢寻找咧。嗱，其中一个例子，头先我哋讲开就系话由细到大，即系点解有啲即系人成长，佢哋冇自己嘅睇法，冇自己嘅意见咧，就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冇呢一方面嘅训练，佢从来都冇培养过一样嘢出嚟，就系我自己好想做嘅，即系例如话大个之后，我想做啲咩啊？我想去追寻啲乜嘢嘢？完全由细到大都冇谂过嘅、哦，咁啊一路都系阿爸妈帮佢去即系安排好晒，咁但系点样令到佢？ 会唔系净系做即系人哋安排俾佢嘅嘢咧？就系首先佢要揾到一样嘢，佢好想去试，好想去做嘅。你愿唔愿意陪佢去寻找咯？ 我知啦，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有佢阿妈，跟住之后大个时候遇到我，所以佢应该真系冇乜机会咧。 两个都咁强势嘅女人， 系啊，夹住咗佢，所以佢真系冇空间去表达嘅。 唔系，所以你就系话你头先讲起就系话你好羡慕。即係一啲嘅係啦，女仔佢可能嘅另一半係稍微有多啲主見，其實我覺得你唔需要羨慕。即係你如果嗱，你講緊，因為我相信你講嘅有主見係有限空間嘅主見啦，係 啊， 即係唔係全部嘅嘢都可以表達。 一個手指尾咁多啦。 即係舉例，我諗你講嘅有主見就係偶然，可能誒週末嗰啲嘅節目安排啊，又或者可能係食飯食啲乜嘢嘢啊，偶然可能買啲乜嘢嘢啊，用咩品牌嘅廁紙啊，可能係呢一啲。 我谂就系其实可以由呢啲着手，系啦，因为男仔咧，我可能冇主见，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但系更多嘅系咧，佢哋唔想谂啊， 系啊， 即系可能唔用脑啊， 真系喎。嗱，你我觉得你可以，即系由呢啲着手。 每餐食饭你逼佢拣， 咁但系嗱，当你逼佢拣嘅时候嘅话咧，佢又变咗系咁，系你逼我，唔系我自己心甘情愿想拣。 咁起码你逼佢嘅时候，佢都会真系睇下自己有啲咩想食啩。 所以唔系逼啊，因为当你一逼佢嘅时候咧， 叫佢 拣，咁即系都系逼啦。唔系你应该同佢倾，你同佢倾嘅就系话喺生活上面有啲乜嘢佢系好想发。板嘅，即系如果佢系想喺食饭发板嘅话，要系佢自己举手话，不如就由我去拣食啲乜嘢嘢。 嗯， 即系你要俾佢去拣，而唔系嗱，由而家开始你负责就拣食乜嘢餐厅。 你惊唔惊？你同佢讲，你生活上面有啲咩想发板，跟住佢就话，我最希望就系咩都系你发板。好惊 呢一度孤一只，我孤一只。 哇，正呢度，完美 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唔系即系我想话，即系由佢开始去做一啲决定嘅时候，跟住你要做嘅系咩呢？就系、是、你无论佢做咩决定都好，你都系要欣赏同埋尊重咯。即系就算真系讲嘅系嗱，假设啦，去即系超市买一个厕纸咁样样都好啦。同你买开嘅品牌啊，明显系有落差噶啦。哇，啲质地又差啊，又贵啲啊，咁样点解你都拣呢？咁嗱，就算佢拣咗一个咁差嘅厕纸，你都要揾一个欣赏嘅角度去欣赏。 你真系好叻啊！你洗钱明明可以洗得少啲噶，你而家洗得多咗啦。 我又觉得厕纸真系用得快啲啊！ 欣赏还欣赏，一喂咁啊，真系第时你有小朋友要教下你欣赏同埋称赞系有技巧嘅，唔系乱赞嘅。即系你欣赏系欣赏佢有去做呢个决定，咁佢做得唔好嘅地方，你要同佢讲就啊，不过咧有只厕纸可能仲好啲，你都要话俾佢知。呢个系交流沟通嚟噶嘛，而家唔系大家虚伪相处。 老师，我觉得 系 啦， 呢一个系一门相处嘅学问嚟噶，我真系同你哋讲，有机会嘅话真系再讲多啲啊！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